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你有再城寨，是啦，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在香港长大嘅，咁我继续咧请阿胡咧就同我哋讲下啦。头先你讲到咧马标，即系我都未见过嘅嘢，好想了解一下。 有马标嘅就$2一张，咁咧佢好得意嘅，好多人可以周街卖嘅，即系你我就唔知佢点去边度买翻嚟啦。然之后咧就去嗰啲茶楼啊。在街嗰度啊，咁啊，俾支竹咧，咁啊，俾啲夾仔咁啊夾啊，一張張咁啊，就任人嚟揀，佢有號碼嘅，咁就$2一張咁啊喺度賣嘅啦。佢哋賣嗰啲聽講咧都係賺一毫子一張到啦。如果賣有人買咧，啊，嗰啲人如果想發達咧，就買張馬標就搏下啦。但係其實咧，那些有錢佬賺曬嘅，贏曬嘅。 嗰時一毫子搭唔搭到電車啊？ 搭到一毫子可以搭到電車。我細個都係一毫子就搭到分段啦，但係通常都係慳翻嘅一毫子都係行路。 所以就好唔同啦。咁我哋就講下咧，跟住之後咧就2017年喎，你哋做另一套劇咧就叫做咧。是啦，就做另一套劇啦，《洛氏兒》啦。咁或者講下《洛氏兒》咧，就講唔同嘅嘢，就當時個社區咧好困乏啦，可能係講到唔同嘅節慶啦，譬如七姐誕啊、中秋節啊、公展會啊、農曆新年嗰啲。我透過相片都去睇下啦，我哋下一張就知道你咧呢套劇啊想講啲咩，又講下不如啊導演又講下振輝。 哦，呢一度咧中秋節嚟嘅，咁啊個燈籠啦，咁啊講佢哋即係以前啲舊街坊咧，真係會一齊慶祝嘅，即係而家可能係。即係都未必會慶祝啦，即係我屋企都淡咗好多啦。但係即係佢哋以前唔係淨係自己屋企慶祝嘅，譬如石硖尾好多屋村，真係屋村嘅地下啦，或者上天台啦，或者單位與單位之間有個空間嘅位置，佢哋會真係大家一起去食月餅，真係你有咩生果互相分享，甚至乎我哋有啲老友記佢話：我今日大嬸啊，男士嚟㗎，佢係白燕嗰啲，唔知上面就射啲唔彈啲乜嘢，射爛人哋嗰啲紙燈籠。是啊，又有些说他们石硖尾那边有些可以望到狮子山的，他就说望上去呢，哇，小朋友拿着灯笼上去呢，就好像火龙仔那样很漂亮。跟着更加得意呢，就告诉我们，哇，第二早上之后呢，哎，多了那么多木屋的，为什么，就是在一个山脚那里起上去，知不知道为什 么呢？ 那些寮仔部那些人放假， 因為以前中秋節正日是假期，以前 係啦，咁嗰啲人咧就即係可能賺呢啲錢嗰人咧，就一夜之間或者一兩日內就漏夜搭好曬啲屋咁，就啲寮仔部第開工嘅時候咧，咦點解喺度嘅咧？佢都追究唔到啦，唔去追究咁樣。 明白，都好聰明喎。 係啊，以前真係 搭啲木屋嚟賣噶嘛。 係真係要咁樣啲方法嚇，真係。即係咩生存方式都有啊，同我記得好細個嗰時候，我都係住唐樓啦，即係會咁嘅，啲所有啲隔離鄰舍上曬去天台，一齊點燈籠啦，一齊食嘢，真係開大食會咁樣，好開心。同埋我都好記得咧，你套戲咧好感動，就係講到一家人咧冇咁多錢買月餅噶嘛，就成家人都係食一個月餅嘅啫。 仲要有方法㗎，就要咁樣 掂住， 掂住，即係咧小朋友係啦，掂住咗個蟹，跟住個媽媽都好小心， 切一 切嚇，即係切到個蟹， 你仲有往食啊？ 啱啦，係啦，好食啦，好味咁樣係啦。同埋有啲就有啲錢咧，就可能會買啲月餅俾個師傅啦，多謝佢哋啦。 係，同埋佢哋好興就係供月餅會啦。 係 因為買一盒月餅都好艱難嘅， 所以而家就真係 嗰陣時供月餅會有啲可以供半份嘅。咁$4一份，咁你供半份就$2，咁啊$2一個月，咁你供12個月。咁啊，到時咧你就分攞一半，唔係 兩個， 四盒到啦。 哦，係啊。哦，即係唔係供一盒一盒咁樣？ 唔係，係佢誒供一年嘅十二個月。咁啊，通常咧嗰陣時就$4啦。我好細個啦，真係嗰陣時。到我大咗，我供咧都要幾$20到啦，大約$20-30一個月嘅。 其實都唔平喎，月餅真係。 是的， 我聽他們說，其實不單止是深水埗，其他區的老友記都說，傳聞一下，酒樓呢，這樣呢，一年這樣做一次賣月餅呢，已經賺到基本的，就是他們的開銷費了。 是的，一年的，他的消費的了，即是他可以賺到一年的利潤， 人工啊， 皮 啊， 都很重要， 很重要啊。 所以那時候中秋節都是小孩很喜歡的一個節日，因為他說大酒樓外面就有很多很裝飾，好像我們現在聖誕節燈飾一樣，他們就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公仔啊、花牌啊，我們有兩位伯伯都很喜歡呢，就是哨街啦，看聞曬去出面可能有沒有重打虎啊，什麼都有的，亦都月餅，他們亦都有以前的 catalog 又很漂亮，他們就喜歡收集那些 catalog 呢，回去慢慢玩慢慢看，已經是很開心的了。 是，還有一句啊，冬不飽年不飽，八月十五啊，一定飽！ 哇，呢個係口號嚟喎。 係啊，因為佢話真係好多嘢食噶，即係甚至乎可能多過做節啊、冬至啊咁。 冇錢個個都要儲翻留翻中秋節嗰陣時使噶啦。係啊，嗰以前中秋節真係好興旺噶。 係咯，點解咧？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即係冬至係咪大過年喎？咁點解中秋仲？ 中秋節咧，好多人都要翻屋企做節噶嘛，咁你咪儲一年儲埋一啲錢，就係留翻嗰陣時使用咯。 係， 始終都跟嗰句，人月要兩團圓， 團團圓圓一家人。 同埋又靚嘅呢個節日，即係燈籠係咪啊？好靚咁，以前燈籠有。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啊！這個呢就講係 BB 仔係咪？ 係啊， 好開心。 呢個係個導演處理嚟嘅，因為我哋成個故事講開心嘅事，其實我哋每一次做口述歷史劇，都唔希望淨係將佢哋嘅經歷啊、事蹟啊擺上舞台，希望從佢哋嘅經歷會我哋有啲啟發啦。我哋作為後輩或者作為觀眾，咁我就見到就係佢哋咁艱苦，但係佢哋知道好簡單就好快樂，就好似一個 BB， 其實你氹下佢笑，你整個做怪表情，噗噗之，佢已經好開心笑，我哋越大個就越忘記咗啲咁簡單嘅嘢，就係可以令我哋開心。咁所以我哋頭同埋尾就有一個咁樣嘅婆婆去展現翻，就係係人開心笑啦。可能你大個就唔記得咗，原來咁簡單就可以咁開心噶啦。咁樣咁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多啲觀眾去反思翻自己 係啦。冇錯，其實係好好嘅。睇呢啲劇咧就睇翻，唔係淨睇歷史咁簡單，睇翻我哋而家點同上一輩溝通啦。而家我點睇我哋呢個社會啦，同埋以前真係香港都真係好艱難嘅生活。咁我哋 反思翻自己。應該怎樣做 嘢？係啊，冇錯。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 哦，呢張就係 好有趣呢個。 頭先講緊我哋呢兩位男士咧，呢兩位伯伯都有去睇嗰啲花牌啊。咁睇完翻嚟，啲街坊問你睇咗啲咩咧？佢哋就即係嚇 做到 口難言咁樣咧，做翻出嚟俾啲朋友仔去估啦。 呢個就好似火箭係嘛？ 係啊，冇錯冇錯， 好有趣，我記得係啦。跟住下一張咯。哇！呢個係咪結義根蘭咁樣咧？就係七姐誕嗰日嘅喎。 這個就是講有個婆婆去即係後生同幾位工廠嘅姊妹都是真的嚇，咁佢哋就結義金蘭啦，咁啊喺七姐誕咧就一起咧係結拜為姊妹咁樣咯。 不過呢幾位就是我哋 演員 嚟嘅，就唔係當年嘅姊妹。 其中一個婆婆佢嘅故事，其他就做佢啲姊妹咁。 但係我都記得幾得意喎，就七姐誕可能要食啲咩特七姐誕餅啊，有啲好唔同意嘅花，可能而家好少見嘅啦嘛，嗰啲嘅儀式都好少見。 係啊，有個七尺盤啊，七尺盤咧，真係我都唔知咩嚟㗎。咁啊，聽佢哋講 紙盤嚟嘅，咁係有啲秧啊，即係係種米嗰啲秧嚟嘅，佢愛嚟拜神嘅。咁以前咧好興結拜嘅，咁佢哋七尺誕嗰陣時咧，通常都係七尺誕嗰陣時，佢唔使揀日子，就七尺誕嗰日咧。就當好日啦，咁樣咧，佢哋就會買啲生果啊，買啲花啊，買啲秧啊，咁結拜咯。 秧係因為嗰陣時好似話，我聽其中一個婆婆講話牛郎織女啊嘛。 係啊，係啊，冇錯。 插秧咁樣，咁仲有查得靚靚嗰啲係咩啊？ 嗰啲雞蛋粉啊。 係啊，我見過細個，好細個見到。 又叫鵝蛋粉。 係啊，係好得意嗰種咩嚟嘅咧？問阿媽嗰陣時。 係啊，又叫。 叫做白粉，有些都可以叫白粉， 就是上粉的意思， 是即是上粉的， 是啦， 是上粉的， 即是真的上粉的， 是一整嚿粉，是粉的，是茶面，现在都还有人茶的，爱来扇面那些就会用那些茶来扇面的。 那嘴唇就用什么？ 嘴唇就是用紅 紅紙嘛，我記得。 但紅紙是不是又是我們過年封利是那些？ 是啊， 即是一模一樣的東 西，是那些來的， 即是含住即是做戲那些，整紅個嘴那些， 是啊，是啊， 很有趣這些，所以現在很少見。 我同學結婚還厲害，去大冚拿那些火柴頭呢，就另外愛來畫 眉，點完那火柴頭愛來畫眉， 好掂啊，這些很少聽到啊，真是這些很有趣啊。咁所以同埋咧，我記得他哋都講咗，即感情，以前啲人真係好好感情，幾十年都仲好好感情。 而家即係故事嘅主人翁咧，佢即係再生嗰啲，佢哋依然有聯絡。當然可能大家各散東西啦，可能即係而家佢哋都好追得上資訊科技，用 WhatsApp 啊， 俾啲孫啲相，我 WhatsApp 俾你睇㗎啦。 即係邊個擺滿月啊，邊個可能嫁女啊，咁樣呢一啲都係大家會互相流傳啊咁樣。 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他們在做什麼呢？這班人當時他們又 我這裡就是數回在過新年的時候什麼炸煎堆油角那些做一些形體動作出來的， 還有說回那時候他們說一些可能吉祥的恭賀說話這樣去表達回那個過節的氣氛。 是啊，還有炸油角那時候怎樣說阿胡他說 炸油角呢 不准亂說話的嘛， 通常都是不准亂說話，阿媽媽就會長輩那些會叫曬啲細路咧，你走走走走啊咁樣，或者你哋出街玩啊，等我哋做完嘢，你哋先翻嚟啊咁樣咯。 我記得咧，我真係幫我爸爸媽媽即係做呢啲嘅，就好開心。我哋咧就好期待嗰日，因為點解咧？哇，將啲粉啊、鏈啊，又做啲叫蛋散嗰啲啦，又做啲胡角仔啦，又做咧真係嗰啲。即係我識捻嘅嗰啲，即係角仔啊！咁你係零食豐富，即係屋企整咧係香啲啦，又加蛋啦，裡面啲花生啊， 自己硬㗎， 係啊，硬好多啊，係啊，好好玩嘅細個真係記得， 係 啊，呢啲同埋又整個用個嗰啲杯咧，咁啊整個圓圈，即係 俾個玻璃杯咧，咁啊整個帽啦，當係帽啦，咁啊吸啊個個都係咁大個啦， 係啊，好靚。 我細個簡直當而家嘅小朋友泥膠咁嚟玩，但係跟住仲要炸得嚟食， 係食得㗎，跟住我哋要洗乾淨手，如果整得好肉酸，媽咪就你吃翻，即係整靚咧就啊 OK 啦，我哋可以招呼人。 啲長輩嘅佢又唔希望咧，即係嗰啲角仔肉爆開啊，咁啊唔好意頭咪，所以就唔想啲細路喺度講亂講説話啦，咁啊叫啲細路會出街啊咁樣啊，咁啊嗰啲大人就做。即係俾心機做，做好啲咯咁樣。 但係我哋嗰時好彩啦，我媽就反而叫我哋去做咧。咁我哋嗰個另一個即係親子關係啊，同阿哥哥、家姐啊、細佬一齊去做咧，就好好玩嘅，覺得好記得呢個日子。即係學識咗點樣整啊！而家好難，我諗好多人都唔識㗎啦。 係啊，好多都唔識㗎。係 啊，好啦， 食都少食添 啊， 唔見到。 唔係，但係其實好好食嘅，我覺得。 係啊， 好脆口， 好香㗎。 嗯，好下一張啦。他們做什麼呢？幾位男士在這裡，很開心啊。 啊，開心啊，他們真的開心啊。 公展會啊，應該 是。是啊，說看公展小姐啊。 是 啊。又說那些公展小姐的讚，誰漂亮啊。又某個牌子，即是不同牌子，有自己的佳麗代表啊。他就說，哎，我這個牌子漂亮，這個牌子好，這個牌子不錯。跟住之後咧，佢哋又唱翻首歌添，咁樣噶啊， 又好笑嚇， 係啊，係嗰個年代嘅歌啊，咩《令柳腰好似蘇菲亞羅蘭》咁樣啊，佢哋而家唱緊噶，所以個中間歌佢跳緊， 係啊，冇錯， 柳腰舞咁樣啊，咁啊，跟住嗰度唱歌，同埋聽佢哋講咧，即係嗰個我哋呢位嚇，其中一伯伯佢話哇，以前會度頸嘅。 是啦，最開心係咪有個女士？ 啲賣恤衫嗰啲牌子品牌拍個美麗的小姐出嚟，有條尺度箍住佢頸埋嚟，度下幾多寸？跟住佢就度完之後咧，就要過隔離嗰個公章個攤檔，百花油要查一查，醒神翻， 暈咗啦，暈 咗， 暈咗， 太你美女啦，暈咗啦係嘛？跟住個老婆大聲嗌，我覺得好笑，佢好驚咁即係醒翻即係走咁樣，都好有趣嘅呢啲即係嘅生活狀況。好啦，咁下一張嘅喎又講下啦。即係以前食飯咧，即係個兜係嘛？ 係啊， 食飯、洗面、刷牙都個兜啊。 嗯， 又阿妹又講下呢個。 嗰個朗口麥咧就好多用途嘅，即係瞓覺都可以愛嚟做枕頭噶啦。 咁啊嗱，你啊我嚟買粥啊，以前咧買外賣咧冇依家啲盒噶嘛，你一定要自己帶個兜去買噶嘛，買咩嘢都係啊，你自己帶個兜去裝啊，買粥啊，買雲吞麵啊，好多嘢都係。你就算是有時買豆腐啊，你自己都要帶個碟去裝嘅。如果唔係，你俾報紙包咪黑掹掹咯。但係冇，如果冇你都冇辦法啦，翻嚟都係要洗啊。豆腐洗咗就爛曬啊嘛。咁你自己帶個嘢去裝咧，就會好啲咯。 咁啊，呢場戲我哋就收集咗佢哋好多朗口中嘅用途，跟住咧佢哋就好似數白欖，好似 rap 咁樣咧，一路敲住啲朗口中嘅唱翻出嚟啦。咁樣咁啊，當中真係有啲都聽到我話啊，可以教仔嘅喎，朗口中點教仔？唔聽話就哼落。 係啊，幾好喎呢個方法。 真係犀利啊！即係有趕賊佬啊，我哋敲門啊，哇！原來有咁多用途。 佢以前真係好環保啊！即係以前生活，我都係記得，即係睇啲。舊的粵嘅長片咧，真係攞個壺去買雲吞麵啊， yeah. 各方面的嘢噶嘛，好多戲都咁做係嘛，即係 大飯都是拿呢個朗口麥去帶嘅咋，咁啊佢就凍咗都冇辦法嘅啦，個個都係咁樣食噶啦。 係 由朝頭早刷牙開始，跟住即係佢 跟住 循環作用， 係啊，整天陪伴你嘅啫。 唔係以前環保啊， 非常而家就咩都交代。 係啦，同埋以前即係禾秆草包嘢咁啊，摘嘢，而家都冇見到呢啲嘢啦，係咪？ 鹹水草啊，嗰啲 係咯， 水草啊， 水草。 咁好啦，我哋又下一張咯喎。 哦，呢、這個就係喺七仔妹嗰陣時嗰、那個故事裏邊其中一幕嘅，佢哋咧以前會寄信去嗰啲報館啊，攞明星相喎。咁佢哋嗰陣時後屘就會爭拗嘅，因為嗰、那個明星相底下會有個簽名嘅。咁、 啊、 有啲可能係其實當年嗰啲我諗嗰啲公司嘅助手啊， 幫佢 簽嘅。跟住佢哋就爭拗，唔係一定係阿寶珠姐簽嘅，一定唔係你 芳芳姐簽嘅， 芳芳姐簽嘅咁樣。咁佢又好開心啦，咁樣即係以前嗰啲而家都冇啦，係咪真欄入報？ 以前啊，銀燈啊，真欄啦嗰啲嗰啲報紙啊，係啊，佢嗰啲娛樂版娛樂報紙嚟嘅，淨係全部都係講娛樂嗰啲戲啊，嗰啲明星啊嗰啲啊嘛。 但都好開心㗎啦，見到呢啲相片， 係 即係細個香港啲人都有儲㗎嘛，啲明星相係咪？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好啦，呢度喎。又好開心咁樣啦！ 其實我哋開場前大家係啦， 加起勇氣咁樣就好去啲 度 show 咁樣係啊，團隊士氣啊嘛。係 啦，咁除呢套戲之外咧，我記得咧，而家你又將會有一套新嘅劇啦，又介紹呢個新嘅劇咧，就同電影有關，又講星光座嘅，又講下啲電影嘢有關啊。下一張相嚟睇下。這個都是舊的套劇來的， 是 中間的壺咯， 是啊，壺挺漂 亮。我們最初做的劇就會很傳統，真的五六十年代的服裝的，但後來我們有一些服裝設計師，他說你說樂事宜，雖然說近時開心的過節的事，但都不一定要穿近時的衣服，所以我們用另一些款式的衣服可以去設計給他 們。 是啊，是啊，是啊，過年就戴紅帽， 是啊，沒錯。那下一張呢，又看看了。好啦，呢、這個真係頭先講啊，同你電影有關啦。咁就講到咧，今年咧就講啊，以前大家都好中意睇戲噶啦，因為啲人個生活好簡單，最大嘅娛樂就入戲院睇戲啦，係咪？咁同埋有時咧，即係一張飛就幾個人坐埋一齊咁，細路仔嘅時候係咪？咁啊，講下呢度環境俾大家聽下先咯，導演你講下。 係啦，咁我哋今次個劇主要就講呢個深水埗區嘅戲院，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特登集中喺某一間或者某一兩套戲裏邊，而係希望從即係成日話好老土嗰句戲如人生咁樣，咁點樣可以同佢哋嗰種關係啊？佢哋個睇我哋首先會有戲院嘅文化啦，好多嘢佢哋唔講，我哋真係唔知嘅，即係嗰種睇戲哦，原來會咁樣嘅最基本我哋而家唔識 會食蔗啦， 會食蔗啊， 會食咧牛雜。會吃那些什麼墨魚那些，是不是墨魚那些 山窗外面，甚至乎有些 那些戲院外面那些街邊檔啊， 很多 很多那些 炒栗子啦， 炒栗子啊，那些嘢食啦，總之都是賣給你入去看戲院看戲那些人啊，細細件的又不是很大件那些啦， 但以前的戲院很大間的嘛，即坐很多人的嘛， 有些八九百個座位嘅，有啲成千個座位都有噶， 所以好犀利。 阿虎啊，細細個就喺戲院出邊賣嘢咯。 哦，你講下啲經歷又點啊？見到好多奇怪人係咪？有時都有。 我細細個嗰陣時咧，我就喺北學戲院嗰度賣啲花生。 哦。 不是很好生意的 、啊、 太多选择了是不 是、啊、因为我小时候人不是 很帮衬的、 嗯 一来呢我阿嬷就会整好晒包好晒咁就俾人睇一份一份係乜嘢嚟嘅咁样有啲就驚我唔識包就包好咁賣俾人咁、 嗯、 但係有啲人係要睇到嗰樣嘢 係 乜嘢等你包佢先肯買㗎嘛 咁係咁係 啊如果你包好晒佢呀唔愛呀 嗯 嗰陣時你幾多歲話 五六岁咯， 咁细个， 五六岁已经出去卖啦， 系啊， 好犀利啊！ 嗰阵时冇办法啦，你生活好艰难啊嘛，咁、嗯、你其实就唔系想赚好多钱嘅，想话多两三毫子使下买下做下餸咁样嘅、嗯，其实系赚唔到钱、嗯。 但你都试过一次俾人哋咩喎？系嘛？ 虾你啊？ 系 俾人打咧、 哎， 就系、是、一次落雨啊，落好大雨咧，咁、那個大家其實我又唔係撞到佢，佢啊應該係佢撞我。 嗯， 嗰、那個男人嚟嘅，佢撞咗我，仲要一巴打，打到我幾乎暈喺度，痛咗我頭痛咗好耐。 真係慘，真 係。以前啲人好老粗，即係 比較粗魯， 好粗魯嘅佢嗰啲人。嗯不是幾講道理的 不過其實呢戲院以前都很精彩的很多東西呢、嗯、譬如 有鬼故啦、嗯、你知道戲院去手間最害怕的那時候他們看回舊戲就好像幕那樣或者是塊布呢飄下飄下的嘛、嗯、那些去手間的人很害怕很多鬼故講過啦、嗯、我都聽過那些老人家講過還有、嗯、戲院又很精彩就是海報又很漂亮、 啊、 明星的照片又很漂亮擺出來的嘛你講一 下那些是不是都是人手畫的那些照片不是印的以前沒有那些畫那些人啊，好鬼叻嘅，真係畫得好似樣噶，真係好好靚噶。 同埋阿胡佢講咧，我哋而家喺戲院都唔知依家都仲有少少嘅，叫劇照嘛，電影嘅裏邊。 冇錯。 以前叫做咩 㗎？畫片，我哋睇畫片、嗯，其實就係啲劇照，依家叫劇照啦。舊陣時我哋就叫畫片咯。 嗯。 咁啊，擺喺個戲院大堂嗰度咧，好多嘅，擺好多期嗰啲不日放映啊、即日放映啊、快將放映啊、下期放映啊咁。嗯佢擺好多嗰啲畫片喺度嘅。 好啦，咁我記得下一張咧就好似係黃都戲院，好似都有啲古仔喎。係啊，呢個古仔就喺北角啦，黃都戲院。當時有陣時講過咧，就係阿鄧麗君又喺度做演出過啊，有啲明星又喺度演出過啊，甚至咧真係粵劇都有演出過。又講下呢個古仔有啲咩關係咧，同黃都戲院。 哦、其實都是搜集翻啲舊戲院俾啲觀眾可以睇到、嗯，因為我哋為咗今日做訪問啊，可以睇下以前啲戲院個樣，因為啲相片都有限，所以揾到幾多少就俾咗你先。 係啊，都好好㗎。 咁啊，即係例如阿胡咧，嗰佢話喺北角戲院嗰度咩咧？北角戲院又係以前係大戲院啦。 係咯，冇錯。 即係唔講都唔知道，即係我做翻啲資料搜集咧、嗯，當年的確會有陣時連大戲都喺嗰度做啦。 冇錯啊。 仲會喺好先進到佢會有個嗰啲 trap 啊，咁、嗯、可以收藏個人啊，唔知道我哋提戲鬼啊，定係我哋如果當係魔術 show 嘅時候，佢哋都會有用得到。嗯、原來即係以前即係最初咁舊式嘅戲院，佢哋都會有咁樣做 live performance 嘅設備。 同埋呢個咧都做過啲真係除咗粵劇之外咧，就係、是、啲 orchestra 即係嗰啲嘅交響 樂隊啊， 樂隊都有去做。咁同埋呢個劇咧真係唔係細嘅呢個戲院黃都戲院。而家最近我哋咪啊都要保留啊保育翻去呢個地方，其實都幾有趣。喺北角當時都吸引好多人去，因為又可以搭船到啦，又可以即係幾方便嗰區嘅人去演出咯。咁我哋又睇下一張喎，呢度啦，黃金啦， 深水埗啦， 係啦， 係啦， 即係等於而家嘅邊度？ 黃金商場， 黃金商場 係啦，以前就黃金戲院係咪？ 係啊， 有冇去嗰度睇過戲啊？ 有睇好多喺黃金， 睇啲咩戲多啦？嗰陣 國語片多， 即係《別大女花》啊嗰啲係嘛？ 不是啊，去做小事的片多 的。哦，小事片哦、嗯，我記得遠寧屋嗰陣時係無聲咁，即係冇聲音，淨係黑白片噶嘛。 嗰陣時我未有咁大年紀， 哦， 嗰 陣仲要 再舊啲嘅， 係啊，係、 哦、 啊， 因為我就喺電影博物館睇嘅咧，所以我就諗住，咦，有黑白嘅電影啊，同埋係冇聲噶嘛，有啲後期有。 我細個都係睇黑白片， 嗯， 不過唔係遠寧屋嗰啲咁 耐 嘅，咁耐嘅，係。 有好，亦都有後期有好多啦，即係譬如《仙樂飄飄處處聞》啊，有好多好出名嘅劇都喺電影院都睇到啦。 係、嗯、啊，我哋睇《白燕》啊、《張活友》啊、《吳楚凡》嗰啲。 嗯，好啊，咁我哋仲有下一張喎、啊，又可以講下啦。呢張咧我就真係未去過嘅，《瓊華》係 啊， 邊度嚟㗎？ 喺依家都係嗰度。龍鳳呢山東街李敦道山東街那裡呢他們中秋節呢兩間酒樓呢就鬥得很厲害他那些 牌鬥靚是嗎 是啊那些牌啊那些花牌呢就鬥得很厲害的個個呢就去那裡看那些花牌呢就順便在那裡行下街去那裡看東西的好、啊、多人是圍住看的兩間那些 的戲院是嗎 不是戲院它是酒樓 這個深水埗的舊相片、 啊、不是深水埗這裡是旺角來 旺角來的、 啊、旺角山東街來的、 哦、去到、哦、是去到旺角了 嗯，不要緊我們都知道更加多即是戲院裡面發生到故事啦、啊、有些即一個壽哥又帶幾個壽哥進去然後去了洗洗手間然後回來又坐下來在後座找空位坐其實都挺多精彩的譬如我們看西方戲都有講過到電影的都是講一些講電影有關的戲都很多故事講的新光伴我心 是啊甚至乎他們不講我們都不知道、在殖民地年代呢、嗯、如果有些西片某些戲院播完套戲會播英國國歌的 哦原來是這樣 是啊那有些戲院如果真的會很嚴格的真的不讓你大聲喧嘩不讓你走住的、嗯、大 都要尊重 的、啊、要尊重的樣的真的都挺有趣的以前、嗯、 不如這樣這個時間呢、嗯、真爭取時間又介紹一下你們這套劇、啊嗯、還有呢怎樣去接觸到你們呢你講一下吧 好其實接下來我們會在明年的1月19-20日 是 啦，呢啲都係舊嘅，不過可以俾大家睇下啦。我哋都係有長刊啦，咁樣我哋1月19-20日會喺香港理工大學蔣鎮劇院咧，就係、是、做三場演出嘅。咁其實大家可以去，而家已經可以去咧通利琴行啦，或者咧係購票通咧可以買到我哋嘅戲票。 不如講下你哋個機構 website 啊， 我哋其實咧喺我哋你打留住步城鄉咧。點解咧？咩叫留住步城鄉呢、嗯、其實步咧係深水埗嘅步，冇 錯 係咯。其實我哋希望留住咧深水埗嘅一啲馨香啦、啲香氣，嗯、即係佢嘅歷史啦、佢嘅文化啦。希望透過我哋個劇咧，可以係演出。咁我哋其實咧一路以嚟都係留住步城鄉系列， 啊、 因為留住步城鄉多人識啦，我哋就唔想嘥咗個名。 其實都係好嘅，係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知乜乜乜咁樣啦。因為我哋中心坐落喺深水埗啦，我哋嘅劇社旅遊記都係住喺深水埗。咁、 嗯、 所以我哋咁多年嚟都係希望發掘深水埗歷史啦、有趣嘅故事啦、長者嘅成長。故事啦，希望透過話劇咧，係呈現俾觀眾睇啦，希望保留佢哋嘅歷史文化，嗯、最緊要就係佢哋嗰種人情味故事同人分享咯。咁大家可以去翻咧，我哋 Facebook 專頁咧，打留住步城鄉啦，或者係深水埗口述歷史劇咧，都會揾到我哋嘅。 又或者我哋中英劇團教育及外展部啦，咁啊，上嚟啊，中英劇團嘅網頁嗰度咧，都可以去教育外展部，我哋係呢啲都係一齊合作嘅演出嚟嘅，咁啊好多資料可以睇到。 咁我哋好期待啦嚇，到時候會就 係好抵嘅$80嘅啫嚇， 錢就唔緊要啦，我哋先最緊要。就是誠意令到我們認識得更多很有趣的文化歷史的東西是 是 因為他們的心血呢我們沒有白費是多人支持呢希望即有更多區的人 看所以我們的戲票都是象徵式的其實是完全成本是沒有 的, 但不要緊我們這個留住即剛才你說的星光座主要記住這套劇呢去看一下好像坐在戲院裡面看一套新的劇一樣去理解回以前的年代的生活是怎樣今天真的很多謝你幾位呢跟我們來到分享了這麼多有意義的東西我們都期望除了說這一年之後還有很多合作機會嘛你們可能還有將來有不同的故事又跟我們分享一下好嗎好那就同這個時間跟聽眾和觀眾說再見 好 好拜拜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方國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00-9:00